近一段时间，名叫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科学有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进展。说的第一件事情呢，是一个在应用层面科学家们发现智能汽车可能会存在的一个大 bug， 这个问题呢，也许未来会导致智能汽车在自动驾驶的层面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挑战。具体的情况，我们先了解一下。 一块普通的路面污渍，竟能迷惑智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在一秒内就导致车辆失控，偏离行驶车道。一项国际研究新近证实了这一可能，再度引发公众对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的关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美国东北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现，一些伪装为路面污渍图案的攻击补丁可误导自动驾驶汽车上的自动车道居中辅助系统 ALC， 导致车辆偏离其行驶车道，造成严重交通危害。路面污渍在现实生活中很普遍，较难引起人类驾驶员注意。研究人员用对抗性神经网络生成误导性的图案，并将其伪装为路面污渍，使攻击更加隐蔽，让这种脏路补丁误导 ALC 系统。研究人员表示，为防御此类攻击，一些汽车厂商应把路面污渍和脏路补丁加入 ALC 系统使用手册里现阶段不可处理的场景列表中，帮助用户提前认识到这种风险的存在。有条件的厂商还可采取集成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等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案，或采用车道线检测与地图数据融合的方式防御攻击。 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啊，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而言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先和大家还原一下这个新闻事件到底在说什么。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在驾驶汽车的时候，我们眼前哪一些是交通标识，哪一些是路面真实存在的场景，所谓的场景指的是只有一块石头或者那有一个路口啊，在这个石头的面前我要让路，或者说避开，或者说要减速，那么在交通路口的时候呢，我需要转弯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依据常识来做出的判断，这些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进行安全的驾驶。但实际上，如果在计算机的眼中，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它不会把它分门别类，只会把它认为是所有的数据，最后回在数字的层面进行相关的计算和比对，来做出决策，到底面对这块石头，我是应该让开呢，还是应该啊压过去，还是等等怎么去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微小的问题啊，是他把石头会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最后变为数字进入到自己的运算系统中。但如果说在他面前出现的本身就是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呢就会让相关的探测头啊把它认为说，哦，这也许是一块石头或者也许是什么，进而呢把数据直接采纳到它的计算平台中来做出一个决策。其实刚才我说的路面污渍，大家可以简单的把它类比为，在这辆汽车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说，哎，这个地方啊竟然已经有了一块可能会让我正常驾驶或者影响我正常驾驶的数据，那我该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呢？依据这个原则来去推演的话，未来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可能会面对像一些人为故意的挑战，包括有黑客可能在路面设置一些这样的数据，进而给自动驾驶带来一些风险。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在疫情当中，韩国推出了非接触式简易的检测诊疗室，具体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新冠疫情之下，为更好地保护一线医护人员，并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韩国一家医院升级新冠病毒检测室，让它变身为一站式非接触式简易检测诊疗室。护士在那里对患者进行新冠检测取样，医生则可借助视频通话，开展初步诊疗。推出这种检测诊疗室的是翰林大学圣心医院。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患者走进诊室后，诊室屏蔽门自动关闭。 护士借助对讲装置隔着玻璃窗与患者对话，玻璃窗上有两个洞，连着供护士取样的橡胶手套，患者可经由安装在玻璃窗边上的视频通话装置接受医生远程问诊。患者与医护人员全程不直接接触，医护人员工作时也无需穿上厚重的防疫隔离服，护士穿普通工作服戴口罩即可。医院负责人表示，先前发热或有呼吸系统症状的患者就诊可能需要等几个小时，还需注意隔离，如今视频通话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可避免医护人员因身穿防疫隔离服难以看清听清病人的情况。 在疫情持续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呢，整个疫情的传染它不会挑人的，无论你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普通人，那么都会面对着在病毒面前暴露所产生的这个风险。那么医务工作者的保护更加重要，因为他们将会帮助很多人来去战胜病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得针对医务工作者呢来进行相关的这种保护措施的研发。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韩国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工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是会和我们今天照亮新闻深处重点探讨的内容有关系。最近呢，全球变暖，大家所感受到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气候变化的一些极端天气是越来越多了。今天呢，我们说的下一个话题呢，是希腊最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森林大火。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近两周时间内，希腊将近10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遭林火吞噬。这是2007年以来发生在希腊境内最为肆虐的一轮林火。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说，短短几天内，希腊多地共遭遇586场林火，这是规模超乎寻常的自然灾害。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计算得出，今年7月29日至8月11日，希腊林火过火面积超过9.36万公顷。相比之下，2008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数据为2330公顷。希腊第二大岛埃维亚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地林火持续数日，目前仍在燃烧。希腊消防部门介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浦路斯、波兰、瑞士、埃及、俄罗斯等国出动数百名消防员以及消防车、灭火飞机等装备协助希腊救火。 刚才说到了希腊的这场大火，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聚焦呢，今天站在呢全世界多个科学家的角度，尤其是研究大气物理的专家的角度所共同凝汇出来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呢，实际上是和整个气候变化的过去的趋势的研判有关系，对于未来呢也做出了一些预测。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我们将会看到身处的地球未来会走向何方，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又该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关注这些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引起了全世界关注，而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报告，其中表示，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变得更长，冷季将会变短，同时极端高温等极端天气的变化将更加频繁，对农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极大挑战。正所谓气候问题大挑战，未来变化更极端。这份报告中有哪些关于气候变化的数据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气候变化更极端。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晚间在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气候的变化有关。就在几天之前， IPCC 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第一组工作报告正式发布。 IPCC 是什么呢？ 它的全名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对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如何适应与减缓进行评估，也为全球各个组织和各个政府进行气候合作与谈判来提供科学依据。那么在新出炉的这份报告当中啊，我们其实感受到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整个呢气候变化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具体的变化有哪些，未来之路又该如何走，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魏科。魏老师晚上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第六次 IPCC 的评估报告，请魏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究竟是怎么出台的。 那么想要知道这篇报告，我们首先要初步了解一下 IPCC 啊。IPCC 的全称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以它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用来评估气候变化的一个委员会，它每隔6到7年它会发布一次评估报告。就这段时间科学界学界对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的认知呢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那么现在是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啊。 嗯， 那么这次评估报告呢在过去5年呢可以说是经过了一个为期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撰写评估和反复修改的过程。 嗯， 总共呢有234名科学家参与，那么来自于66个国家。他们参考了在2021年1月31号之前的14000篇科研的论文。 嗯， 那么写出初稿之后呢，要经过2轮的这个评审，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写出什么是就什么， 对， 你拿出给全球的其他的这个领域内的专家来看，也是一些气候学家。嗯，所以第一轮呢，大概有700多位专家提交了20000多条这个评审意见，也就是说，我认为哪部分写的可能有点问题，或者说哪部分有你可以修改的地方。然后呢，那修改之后呢，又提交了第二轮修改。那么第二轮修改呢，是大概有1300名专家，提了50000多条意见，然后他们就得50000条意见再逐一修改之后呢，最终呢，在此基础上呢，撰写出那个一个摘要出来。那么这个摘要呢，要提交全球的各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来审议，逐条审议啊，就是一句话，一个词儿一个词儿我们看。那么又提出了3000多条意见，然后就对这3000多条意见再重新进行修改。 嗯， 所以最终呢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评估报告，所以正式发表呢就代表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过程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束。 嗯，就您跟我们说这个报告来之不易啊，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很多篇论文大家在一起集思广益，最后形成了这篇报告。其实呢，您还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这个词儿啊是这份报告当中出现的很多词汇，这些词汇呢要求一定要精准的反映气候变化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些词汇到底是什么。首先呢，要告诉大家这些词儿呢都是英文单词，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些词儿呢我此前啊见过的不多，而且这些词儿呢非常的长，在英文单词当中呢，这个词儿一旦长了就说明它的意思很精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些词究竟是什么。第一个词呢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 IPCCAI 就是在每历次评估报告，那么这次是 IPCCAI6 第六次的评估报告。 嗯， 那么评估报告里面它来发明了一系列的这个语言，就比如说有可能什么 likely most likely 很有可能等等的，或者说很不可能，就是一系列这样词汇来评估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高低。 对， 那么到了这一次呢，他们为了讨论这个气候变化的状况，那么这次用到这个词汇就是 unequivocal， 就是毫不含糊的，非常明确的。还有一个事实，还有一个词他们用到了established fact， 叫既定事实。 嗯， 就说明啊人类活动引起全球变暖这件事情，以前呢是极有可能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咱们这次说了，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非常明确的，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个既定事实。 嗯， 所以语言呢是非常的，就是 非常的精确的一个说法，就是但是呢确定性呢就是达到了最高级别了。 嗯，就之前呢其实在社会当中有一种声音，觉得现在天气变暖，气候变暖，那是地球的自然现象，因为每隔这么几百万年就会出现全球变暖一次嘛，这次只不过这个几百万年的时间缩短了，来得比较快，但是按照您刚才跟我们的分享，这一次的变暖实际上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人为导致的，科学家们现在已经是对这一点是板上钉钉了，的确都是人祸，这个理解对吧？ 对，是的。所以呢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还用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史无前例的， 嗯 unprecedented 就是史无前例，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引起的这个全球变暖的过程啊，以及温室气体的增加等等啊，或者包括它所造成的影响了，在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地球的历史上呢都是史无前例的。那么这边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 嗯。 第一呢就是现在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了，现在已经超过410个 ppm 了。 嗯。 那么上一次超过410个 ppm 可能据现在的研究，那么可能需要至少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啊， 哇， 200万年以前的时候，那还没有我们现在智人呢。 对， 那时候可能是直立人啊，或其他的这种人种啊，可能我们智人可能还没产生啊。 嗯， 所以这是在有人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啊，包括很多的朋友啊，其实是研究过像古气候的变化，地球历史上的变化。那么地球历史上有一些时间啊，确实发生过一些极端的气候事件。 嗯。 比如说在恐龙灭绝之后的大约距今现在5500到5600万年之间的时候， 嗯， 大概有一个叫做古新世始新世古新世和始新世之间的极暖期。 嗯， 在那段时间呢，地球的温度迅速增加，气温升高的速度非常快，升高了4到8度，就是比之前升高了4到8度。最终的温度呢要比现在要高大概15度到20度左右， 嗯， 那时候的温度啊。但是呢就是那段时间呢温度升高4到8度的一段时间呢，它的升高的时间呢大概花了5000到2万年时间。 哦， 当时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呢从800个 ppm 增加到了2200个 ppm。 嗯， 当然有一定的误差啊，但是幅度就是这么大。 嗯， 但是你如果按照这个算下来的话啊，因为它增加时间很快，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虽然那段时间呢在地球的历史上是一瞬间啊，一眨眼的功夫。 嗯， 但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的历史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说100年前啊50年前啊，相对于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现代文明史的话，它确实时间很长。 嗯， 大概有5000到2万年时间。那么按照这个算的话，它每年增加的速度其实并不高，并不高，因为它花了这么长时间了，从800增加到2200。 嗯， 但是我们现在人类的增加的速度呢，就是过去100年二氧化碳的增加速度，大概是当时增加速度的10倍以上， 哦， 就高一个数量级。 对， 那么大家就在想，那时候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一件这个极端气候事件， 嗯。 的速度竟然比不上我们现在增加的速度，所以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呢，真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一个变化过程。 嗯， 那么以我个人的理解啊，当然这个报告里面没有明确的指出了，但是其他的研究里面有人已经提出来了。 嗯， 也就是过去呢，我们研究呢，100万年里面，我们知道地球有一些冰期、建冰期的这种变化。对吧？冰，这个我们那个 Ice Age 啊，冰河时代，1、2、3、4、5啊，这个有这样的这个电影里面记述的这样的过程。 嗯， 那么这是在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的地球的周期，它就是这样的变化的。但是呢，自从呢有了我们这次全球变暖过程之后，那么现在很多科学家认为，我们预计中的下一个，我们现在处于建冰期，那么后面盯着就是一个冰期。那么很多科学家就认为下一个冰期永远不会到来了，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周期的变化。 嗯， 所以呢这个 IPCC 报告这次用到了史无前例这个词汇来说明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 嗯， 这个史无前例要这么理解，我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了。其实人类的力量已经打破了地球周期性的变化，如果啊这个冰期真的来不了了，那对于整个的生态环境，对于地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魏老师，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影响呢，这次报告里面也用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做不可逆，叫 irreversible， 不可逆的过程。 嗯， 也就是说我们担心的呢，其实呢，发生一点这种如果就是我们发生一个变化，然后最终它又能回来，那么这样的过程呢，我们其实是不是特别的担心？ 嗯， 我们担心的就是我们现在呢是已经人类活动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气候过程呢，它有可能彻底就消失掉了，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么地球的这种气候呢，它可以在几个稳定态之间呢摆动，就比如说啊，我们地球呢，如果现在北极和南极完全没有冰，那么这种状况呢，我们地球就是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这个轨道参数啊，什么都不发生变化， 嗯， 我们地球可以出现两种稳定态，一种稳定态就是我们现在有冰这种状态， 嗯， 两极都有冰，高山上都有冰，那么这种状态可以实现稳定。那么同样的地球轨道参数，同样的太阳辐射，我们地球的气候还可以进入另外一种系统， 嗯， 另外一个系统就是两极完全没有冰，那么这种也可以存在， 嗯， 也可以存在。但如果那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地球的这个海平面呢，就要比现在大幅度的上高， 嗯， 上升呢至少这个70米以上，那么我们沿海这些所有的这个城市啊、低洼地区呢，肯定就被淹没啊。所以这种呢，平衡态呢，我们是担心的，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报告指出呢，就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跨越两个平衡态之间的那个关键的节点，那么就从这样的一个平衡态滑向另外一个平衡态，就相当于在两个山谷之间，那么我们从一个山谷一直爬到中间的这个山顶的位置， 嗯， 那么一旦越过山顶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可能一下就滑到下一个山谷里面，我永远回不到这边这个山谷里面来。 对， 所以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不可逆的过程，但是这个不可逆的过程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 嗯， 并且非常的明确， 嗯， 包括啊北极的海冰现在的大幅度的减少， 嗯， 包括这个西伯利亚整个冻土层啊正在迅速的融化，包括格陵兰岛的冰盖也在融化，包括亚马逊流域的这个森林呢。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减少， 嗯， 因为很多人认为亚马逊森林呢很稳定，它是有一个热带雨林气候，但是实际上对于亚马逊流域的话，它也可以维持另外一个平衡态，也就是说这个区域同样接受这么多的太阳辐射，它有可能完全没有树，但是一片沙漠，它也能够稳定存在下去， 嗯， 所以现在我们就担心这样的不可逆的过程的到来。 那这个不可逆的过程到了以后，对于我们眼下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是就是更多极端天气的出现？ 是的，那种状况出现的极端天气呢，可能都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无法想象的那种极端天气，就是高温啊、暴雨啊，包括各种强台风和强龙卷的这种强度和频次，甚至它出现的位置啊，我们都很难去估计啊，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去计算这样的气候系统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啊。 对， 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在经历了一些极端的过程。我刚刚注意到最近这几天呢，这个欧洲呢非常非常的热啊，尤其是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地方， 嗯， 那么前天应该是周二，他们测到的最高的温度到了48.8度啊！ 哇，这么热！ 你可以想象这个，意大利人呢，这个是最近这几天经历什么样的这个水深火热的日子啊，火热的日子啊。 嗯。 那么这个温度呢，已经打破了他之前的欧洲的记录。 嗯。 如果这个数字得到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因为他们对这种记录呢要重新进行认证啊，要查一下到底出了什么状况。那么如果不是观测仪器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那最终就确实是一个自然的温度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新的欧洲记录的产生了。 嗯， 那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极端的过程越来越多。 对，这个也是在报告当中出现的一个词儿，极端的，也就预示着未来的这种极端天气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 是的，是的。 刚才呢，我们说了几个词儿啊，再做一个简单的 复习，这几个词呢分别是明确的、空前的、史无前例的、还有不可逆的以及极端的。这几个词呢听起来觉得特别的吓人，在这份报告当中觉得完了完了，人类要完了。我们过去眼看着地球不断在升温，现在各种灾难自然灾害越来越多，那接下来还有的救吗？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人类还能够未来繁衍生息下去吗？魏老师，您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人类肯定是可以继续的繁衍生息下去的，只是呢日子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轻松自如了。我注意到这个报告了，虽然有一些部分呢不是我非常的认可啊，因为我是一个谨慎的悲观派啊，我认为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个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阶段了，我认为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但是呢这个报告呢还是给我们指出了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变得最坏之前，我们如果能够大幅度降低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希望。那么这个时间的窗口呢，在 IPCC 的报告里面，包括历届的其他的报告里面给出了，我们可能时间窗口并不长，我们要在2050年，就是本世纪中叶，如果全球能够实现碳中和，也就是说我们排出的二氧化碳和我们吸收的二氧化碳能够达到相等啊，整个大气里面不额外的增加二氧化碳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避免一个最坏的结果的出现。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全球增温的最高值到2100年的全球升温的最高值我们控制在1.5度，就比工业革命前高1.5度的范围。那么如果能够实现这样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还有可能是有救的。这是这个 IPCC 报告给我们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注意到了啊，在发布这个报告之后呢，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他说了一句话啊，这个报告是向人类发出了一个红色警报。那么这个红色警报发出来之后要人做什么事情呢？要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停止所有的关于这个排放二氧化碳的行为，尤其是这个燃煤燃油的这个发电站然后能够采取新能源的这个新能源的快速的转型然后呼吁全球要采取这个更加果断、更加有雄心的这个减排的这个措施。但是他呢，这个语言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我感觉呢，危机感特别强。我这点呢，我个人是比较认可他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实现能够避免最坏的气候变化结果的出现的条件是越来越苛刻，留给我们的时间呢是越来越短，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 对，我记得之前呢在跟您对话的时候呢，您提到过，比如说过去呢 IPCC 的评估结果呢对于全球的气候治理是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呢第一次的报告是在1990年发布的，那么1992年呢联合国就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呢还有包括在第二次报告评估发布以后呢，在1997年还出台了京都议定书。那您觉得这一次的报告出台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确实是 IPCC 报告呢，它是作为最权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评估，所以它是国际社会采取各种应对措施的科学基础。那么第一次评估报告之后呢，确实是成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UNFCCC 啊。然后并且召开了地球峰会的大家一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然后第二次评估报告之后呢，第二次评估报告就成为这个京都议定书的基础啊。然后第三次和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后呢，就召开了这个非常著名的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大会。虽然在那个气候大会上呢，大家呢吵得比较厉害，但是呢最终呢这个大家呢没有谈崩，大家呢还也会也凝聚了国际的共识。第四次评估报告是2014年， 2014年之后呢，这个国际的协作呢进一步加强， 嗯， 然后2015年就通过了这个巴黎协定，然后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呢，那么都在这个巴黎协定上签字了， 嗯， 那之后呢，今年发布这个 IPCC Six 就是这个第六次评估报告， 嗯， 那么以我的理解啊，因为 IPCC AI Five 发布之后呢，巴黎协定虽然呢，虽然大家都签字，但是呢，执行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嗯， 尤其是这个美国呢，这个退出了， 嗯， 然后呢，让这个实际上让国际的这种气候合作呢，遭遇了更大的这个挫折， 对， 嗯，那么到了，所以呢。比较下来，虽然从这个1997年就开始有京都议定书，大概开始应对， 嗯， 那么这个时间花了20多年， 嗯， 实际上这20多年呢，国际社会呢基本上是碌碌无为啊， 嗯， 比如说我们的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在急剧增加， 嗯， 每一年呢都比上一年的数目更多， 嗯， 所以到了这次评估报告发布之后呢，情况变得这么严峻，那么我认为呢这次。报告之后呢，国际社会会进入到一个更加有雄心的一个减排的一个历史阶段。 嗯， 那么国际社会应该是在巴黎协定的承诺的基础上，各个国家承诺我要做什么事情，在这个基础上呢，会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嗯， 所以全球呢会进入到一个碳中和的节奏里面，就各个国家努力有所作为。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呢， 嗯， 能够实现碳中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目标。如果大家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嗯， 那就意味着我们重新定义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 嗯， 也会意味着在这未来的30年里面，我们实现了整个全球经济和社会的一个转型，我们迎来了一个科技更加。繁荣啊，环境呢更加友好的一个世界啊。 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在减排这件事情上，其实大家做的工作远没有科学家们预期的那么多。但是该开的会呢也开了。未来呢，您觉得如何做才能够避免只开会不工作的情况？ 我认为啊，就是以前呢，之所以这个事儿呢无法很有力度的进展， 嗯， 核心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在于这个我们的能源革命还没有到来， 嗯， 因为我们希望。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有能源的，我不可能说不烧煤、不烧油、不烧天然气。 嗯， 那么我们如果要想实现能源的替代，那么就需要新能源能够快速的跟得上来。 嗯， 但是呢，之前的新能源呢，不管是风能啊、太阳能啊，虽然在我们地球上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它的开采和利用的成本呢，确实呢，要比煤啊、石油啊、天然气要贵得多。 嗯。 所以这就阻碍了这个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嗯， 但是呢，在过去十几年啊，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太阳能、风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我们国家技术的发展起来之后呢，我们大幅度的降低了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 嗯， 那么就目前而言，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呢，基本上和煤就是煤是最便宜的这个能源，和煤的成本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哦， 所以这就给我们提供一种机遇，我们可以大规模的来替代这个原有的这种传统的化石燃料。 嗯， 我觉得所以呢，我们存在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就是未来30年，我们终于。经过20年碌碌无为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大规模的替代。 嗯， 那么这时候就取决于这个产业界，这个政策界能不能快速的推动这件事情。因为煤和天然气使用呢，在我们生活中还是大范围的应用。我们怎么推动？咱们通过政策的鼓励，咱们通过引导资本的投资， 嗯， 让这些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 嗯， 这才是我们的现在下一步的任务。 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努力工作为全世界提供了实现绿色能源更广泛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接下来可能还要面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怎么来分配这个数额。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会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那么在整个世界呢，会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那么如果大家同样都要限制呢温室气体的排放，其实很多欠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他们这个时候正是在身体发育的阶段，他需要这些养料，但是你这一限制的话，人家就发育不了了。而发达国家呢，早已经度过了需要更多养料支撑的这个阶段，他们已经上了另外一个平台。那么在这个时候，科学家们说了，说都不要排了，都不要排了。那么到最后，实际上可能会造成的是一个贫富差距的持续的延续。您觉得会出现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该怎么去解决？ 那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开会就是这个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这个地球发展这个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啊，在这个大会的时候呢，就引入了一个原则，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呢，可以责任是共同的，但是我们的怎么做呢，可以有所区别。要求发达国家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呢能够做到碳减排。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联合国在设计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情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引入的一个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原则。所以那么过去20年之所以碌碌无为呢，我认为啊，发展跟发达国家的这个不努力的这个也有关系。因为像巴黎协定呢，按照这个协定就要求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呢转移大概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碳减排。但是这件事情呢落实的非常的困难，就谁出钱怎么出钱出多少， 对啊， 这件事情呢每一次会议呢都变成一个非常吵架吵得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未来呢的机会，在我看来呢，因为呢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这个成本的降低啊，给发展中国家倒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快速发展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避免再走那个先污染这条道，就直接本来就是缺能源嘛，对吧？但是我们直接走新能源这个路子，并且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呢，尤其是一些落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它可能呢可能环境特别差，比如说像非洲这些北非这些国家的环境特别差，但是呢他们太阳能的资源很发达，这些呢都存在着就是可以跨越发展阶段从而实现呢新的发展的这样一种机会，就看我们人类社会国际社会如何来协调之间的关系。所以最终呢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对， 它变成了一个国际发展的问题。 嗯， 那么联合国呢除此之外呢，就是除了应对气候变化呢，联合国还有一个2030的发展目标，也就是要能够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把任何一个角落上的贫困和饥饿要消除掉。这是一个宏伟的一个目标。取决于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取决于各个国家能不能真正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也就是以人类的共同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啊，在于大家的责任感啊。我相信啊，未来这个20年到30年，随着全球的极端天气不断的越来越多，极端气候灾害越来越多，各个国家应该会逐渐意识到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比如说今年北美地区就非常热， 对， 北美的西海岸我们上一次也讨论过， 是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温度都到了49.6度，我相信啊，随着这种高温以及带来的这种相关的干旱还有这个山火的燃烧啊等等这些灾害会给我们以警示，最终呢可能够最真正的团结起来，以高科技用新的能源来替代落后的产能，最终呢实现了所有人类的发展。我认为这部分还是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的。 对，也希望这个可能的不仅仅是存在于理论上，也不仅仅存在于实验室，而是真的会来到每个人的身边。而这个结果得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通力合作，当然也得需要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咱们才能够呢给我们当代给下一代来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能够继续享受美好生活的家园。 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魏科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魏老师。 好了，再见。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也是甄家的养生小达人 啊！我还以为你是咱甄家买衣服买包包看帅哥追剧的小达人呢。 哼，甄好骗，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不信你看，昨晚我抢购我喜欢的男明星代言的包包的时候，我还顺手下单了一些水果，是不是顿时就觉得我很健康很养生了？ 啊，你买了什么水果？ 苹果啊，香香甜甜，我买的还是国外进口的呢，据说这个品种特别好。 二姐，你要是真注重养生啊，你就不会买苹果了。 为什么？苹果不是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吗？ 哎呀，大家都被骗了。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啊，苹果上面的农药残留很严重，而且因为苹果的表皮打了蜡，很容易致癌啊。 啊，这么多年过去，原来苹果已经不是我认识的苹果了。 多年以前苹果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啊，二姐啊，我要是你啊，我就马上把苹果的订单给取消了。你买的不是水果，是毒药。 哦，好好好，取消取消。哎呀，我好心疼啊。 哎，好心，你这又是在心疼什么呢？ 心疼我自己呀。这苹果的订单我可是用了红包又用了优惠券买的，现在取消了，我能不心疼吗？ 为什么取消啊？苹果不好吗？ 不好啊，大哥，苹果农药残留严重，还打了蜡，吃了就会致癌。 哎，好骗，你是不是看了什么美国的那个什么农药残留数据啊？ 哎，对对对，上面还有很多水果的农药残留数据呢，里面啊就属苹果最严重喽。 那是在美国，你知道咱们国家怎么种苹果吗？大部分苹果都是用套袋法种植的，从出生起啊就被袋子罩住，这种方法大大降低了农药残留量。 可是我买的苹果是进口的呀。 我还没说完呀，要求水果农药无残留这种想法本来就不现实，所以现在都提倡果蔬要清洗以后再吃，而苹果可以说是非常容易清洗了，更何况你还能削皮吃，所以我真不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哎，大哥，苹果还打蜡呢，我要是就想连皮一块吃，蜡总是洗不干净吧，那不就把蜡也吃下去了吗？吃下去不就中毒了吗？ 哎呀呀呀，这个呀还真不会。水果打蜡是非常常见的保鲜方法，你甚至可以把果蜡理解为食品添加剂，只要按标准使用，不会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的。 太好了，这样一来我的优惠券和红包就都不会浪费了，咱们也有苹果吃了。我真好信，还是甄家的养生小达人。 就你连苹果都不敢吃还养生小达人呢？换个叫法还差不多。 什么叫法啊？ 买衣服买包包看帅哥追剧小达人啊。 On the rooftop, thinking it's about to pour. People run for shelter, trying to get out that storm. But I got you with me, the sun behind me. So what are we leaving for? Let's stay. Let's get carried away. Your eyes are begging me to touch you there. Could be 1,000 people watching, but we don't care. better for giving this all to you. And the weather's only adding to the mood. I see the winds blowing, the fire's growing, both of us so-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